公读真言第九章。智慧建造了房屋，雕琢了七根石柱，宰杀了牲畜，配置了美酒，铺设了饭桌，派出自己的使女在城市高处呐喊：谁是无知的，请转身到这里来。他对愚钝的人说：你们来吃我的食粮，饮我配制的酒。你们应放弃无知，好使你们得以生存，并在明智的道路上迈进。谁矫正轻狂的人，只有自招羞辱；谁责斥邪恶的人，只有自找凌辱。你不要责斥轻狂的人，免得他恨你，却要责斥明智的人，他必会爱你。你若指教明智的人，他必更明智；你若教训正义的人，他必更有见识。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召机，认识至高者就是睿智。借着我，你的岁月才可增多，你的寿命才可延长。你若有智慧，你必蒙受其惠；你若是轻狂，也只有自食其果。愚昧太太，浮躁愚蠢，一无所知。他坐在自家门前，坐在城内高处的座位上，向一往直前的路人喊说：谁是无知的，请转身到这里来。他向愚钝的人说：偷来的水更香甜，背地吃的饼更有味儿。他却不知名誉正在那里，他的客人都在阴府的深处。